就是56人以上的班。 在回答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的问题时，陈宝生说，首先要明确负担的概念。 我们讲的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在这个以内的，我们把它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陈宝生说，减负一是从学校教学减负，二是从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三是考试评价减负，四是老师教学减负，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 这五个方面减负，我想啊，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关键措施，一个是要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这个一定要隔断。我想综合治理，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育秩序，构造分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过重的学业负担会逐步降下来。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陈立仁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加强青少年体育教育、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建议。他表示，青少年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建议加大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法规的建设，把体育教育纳入学生评价体系之中，把学生身体健康指标列入学校的考核指标。今年海淀区幼儿园适龄儿童的信息采集时间目前已经确定，将于4月20号起开始进行信息采集，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到5月20号截止。信息采集系统要求家长们填写入园的意向，按照近几年的规定，适龄幼儿在入园前都要进行信息的采集，但是信息登记的先后顺序与幼儿园录取顺序无关。值得提醒的是，如果家长去年已经为儿童完成了信息采集，但是没有被幼儿园录取的情况下，且招生年龄符合今年的招生条件，不需要进行重新的注册，可以直接登录系统修改相关信息，并且重新选择意向幼儿园。好，以上资讯是由秦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2018年高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我们邀请到的两所大学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邀请出这些嘉宾为我们打声招呼啊！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主任许烨，许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再来请出的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学办公室主任孙振虎，孙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嗯，而且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未来的师姐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17级，也就是去年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董泽轩，你好。 嗯，主持人好，各位同学们好。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走进北京外国语大学，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招办主任许烨，许主任为我们进行相关政策的一个介绍。许主任您好。 嗯，你好。 嗯，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一些听众的提问哈，比如说这个北国他问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没有自主招生，那么综合素质评价是在几月呢？不是在自主招生的时间段报名吧？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不然先请这个许主任跟我们解释一下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的区别和联系。 北外的这个综合评价和自主招生是不一样的。先要声明一下，就北外的他自己是没有自主招生的啊，只有正常的那个一批次和这我们这个提前批的综合评价。那么它实际上这两个的区别呢，还是有几点的。比如说我们综合评价呢是放在提前批次。自主招生呢是放在自主批次，也就是自主批次是在提前批次的后面，在一批的前面，它这个录取的时间也不一样。 嗯。 那么再一个呢，自主招生呢，一般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是给一定分数的优惠。 嗯。 啊，具体是五分、十分、二十分啊，具体还有更多的可能一直能优惠到一本线，啊，那么我们北外的综合评价呢，它没有，它不是采取这个优惠的方式，那我们是通过高考以后用高考的成绩和我们学校测试的这个成绩进行一个加权，是7:3的一个加权。用这个成绩来录，也就是说如果在理论上讲，如果在我们学校的测试里面能够得到满分的话，那他就应该在高考里能相当取得，就是他两种招生的方式在录取的依据方面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两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差别。那么我们综合评价的招生简章呢是昨天发布的，一直持续到4月15日，就这个报名时间。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简章上发布的报名系统的地址前往去报名。那么这段期间呢陆陆续续的自主招生呢也应该开始报，所以按照他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基本上是同阶段。 刚才徐主任也跟我们介绍了昨天的简章才刚刚出炉哈，那么今年的一些基本情况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样的。 今年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调整，就有一些是有一些微调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考生已经在问了啊，这我们也接过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我们今年新增的日语专业啊，以前是没有放在这个综合评价里面招的，今年就给它放进来了。 今年是新增的一个专业。 啊，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放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日语的高起点班，我们除了这个高起点班以外呢，还有两个零起点班，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招生方式能够吸引中学时就学日语的同学进入我们的高起点班学习，因为高起点班跟零起点班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培养方案。希望能够借这种方式能够招到一小部分这个高起点班的，那么零起点班呢也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这个就比如说中学学英语的同学也可以通过这个项目，也能进入到我们的日语专业。 这个是新增的一个日语专业哈。那么除了日语专业之外，今年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增专业吗？ 新增专业没有了，就是有调换的。比如说我们一些小语种，非通用语种，严格讲叫非通用语种，这些非通用语种不是每年都招生，不是所有的都每年，大部分是2年4年隔着招。所以呢他在到年头他换的时候就会每年都会有更换。 咱们今年这个招生政策上一共有24个专业方向是可以进行填报的，那么针对我们北京考生来说是都可以填报这些专业吗？ 从我们往年做计划分省计划来看呢，因为这个综合评价是在提前批次嘛，是分省计划里面的一部分，北京地区基本上都能照顾到。那么文理科不一定完全满足，因为有的专业啊它招生人数很少。比如我们今年有一个泛语巴利语只招6个，全国只招6个，所以在某一个省可能就不可能说文科理科都有。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讲呢，应该是所有专业都能覆盖，只是文科理科的会有区别。 那具体到今年北京地区咱们的招生人数大概是多少呢？ 这个分省计划因为现在还在做的过程当中。 怪不得很多同学在问为什么在简章当中没有列出招生计划哈。 这点其实跟自主招生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自主招生它可以把总规模已经算出来了，5%的总规模做那个自主招生，那么他可以把这5%直接就拿出来，他这5%的计划是不做在分省里的。那我们这个呢是做在分省计划里的，所以一定要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他教育部会有一个分省编制计划的一个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会按照这个原则，根据各个省的报名情况和初审情况，我们来做这个计划。从北京的计划，我觉得应该是持平，应该是跟去年持平。 去年是大概多少人？ 去年我们提前批次应该是在40到50的样子。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接下来我们邀请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教学办公室主任孙振湖孙主任给我们进行一个介绍。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2017级大一新生董泽轩，也是未来大家的师姐哈，给大家进行一个经验的分享。今年我们这个2018年自主招生专业的计划有多少？ 今年的自主招生的计划和去年基本上是持平的。我们现在已经预审下来的名额应该是140人，但是因为我们今年的招生的简章还要报教育部去审核，所以呢，最终的结果要以教育部审核的最终的成绩来算啊。所以，但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140人和去年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人数。 那涉及哪些专业呢？ 我们自主招生的这个专业，其实主要涉及的有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学括弧国际新闻方向，然后还有广播电视学括弧电视摄影方向，以及我们还有这个编辑出版学新媒体方向，以及还有新闻学的媒体，我记得应该是数据新闻方向，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广播电视工程的方向，应该是有6个专业方向参与到自主招生中来。今年呢有一个新增的变化，是我们又新增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也加入到了这次的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个行列中来。 看一下董女士的问题，中传自招中是否具备报考条件的学生都能通过初审呢？初审几率的通过有多大？学生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能够保证顺利通过初审呢？ 实际上在中国传媒大学，初审的通过率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定数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按照多少的比例要来录取这个就是应该说通过审核的学生。那么审核的主要方式实际上是按照我们的招生条件来进行审核的，就是我们条件里面有提及比方说你应该有一些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文章，或者是获得一些学科的奖项，省级以上的奖项。那么当然我们在审查的时候就是在看那你的这个比方说相关的发表是不是省级以上刊物的，那如果你是市级刊物甚至是根本没有刊号的，那肯定就不能够通过。那或者是说我们是有一些奖项的要求，但是呢这些奖项呢有的时候我们审核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虽然它挂着全国的名字，但它其实并不算是个全国的奖项，它可能是一些社会组织甚至是一些民间组织，但是它会挂着一个全国的名字，比方说全国什么作文大赛，但是我们一看那个戳就是可能是某某某协会，那这时候它可能在这个整个的审核的标准上就可能距离我们所说的比方省级以上的奖项就会有一定的距离了，它就不是我们认定的那种就是真正的获奖的那个要求。但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获奖奖项，省级以上的这种奖项，就是他都是会在考生那里会有一些共识的，就他其实是很清楚什么奖项其实是学校需要的。有些孩子呢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又没有那个，但我又想试试，然后我就报这些看看能不能通得过。但其实老师们在这个通过的过程中也还是会有一个弹性的，就是他会觉得诶，那么你提交的这些材料可能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你的这种个人素质或者创新能力，那也未必就一定会 pass 掉你说不让你通过。所以就是这个董女士说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准备的材料到底应该是哪一些？就除了一些很硬的获奖证书或者是期刊的发表的这种复印件也好，或者说一些可能有的人就干脆就把这个刊物都寄过来了，那这是属于很硬的条件。但除了这些条件之外，也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品的附加，比方说因为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有 比方说八个的省级奖项，是不是就会比只有两个省级奖项好像获胜几率会更多，就是初审通过几率会更多？其实这是不是的， 这还得靠实力说话哈。 对，其实你是在各个方面要来展示你到底其实能够通过自招的那些材料，这些材料就是你认为哪些其实更能够充分的表现你的个人特色，你的与众不同，那你可能这些材料都会对初审老师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可能会带来就是初审通过的这种可能性。但相反的，就有一些尤其是浑水摸鱼的会给初审老师那带来很恶劣的影响，他就会觉得你其实是很不严肃的，甚至你可能还是想要作弊的，那我可能考虑的就是那你这个人首先就是品质有问题。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我们也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广播电视专业2017级的大一新生哈，董泽轩。再回想一下当时哈参与面试的时候，有哪些闪光点吸引了面试官呢？ 那个老师还稍微有一点严肃，我考完了以后有点失落，但我后来回想一下，可能是因为我对于一种就是传媒方向的一种热忱，或者说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有经验，然后我准备了一些就是当初的一些材料，然后可能会打动了老师。 材料哈，准备了哪些材料呢？ 我除了那些就是硬性要求的奖项吧，还准备了一些就是比如说和高中同学一起拍微电影的时候的一些电影视频，还有截图，还有包括当初的一些奖项，另外还有当初参加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校电视台呀，还有辩论队呀，还有包括去做志愿者这样的一些活动证明。 刚才泽轩也说了，其实进了考场发现考官有点严肃，其实根本不必担心受判哈。 是的，这个我需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有的时候考官的那个严肃吧，是他考累了，就是他考了这么多人，他你进来的时候他其实就笑不出来了，但实际上无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其实一个基本的就是要让你展现出你的最好的一面的这个初衷是不会改变的，就他一定是不想刁难你的，一定是想让你尽可能的把你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成绩展现出来，然后他才好做判断，说到底应该是收你还是不收你。 所以这个心理素质上一定别太敏感。 是的是的，就不要觉得哎呀考官好像摸了摸头发，是不是对我的回答不太满意啊其实没有的，就考官其实都是在认真在听你在说什么，以及你的这些材料证明的东西，他其实在做一个综合的评价。 好好考试，别多想哈。咱们今年入选了双一流，想问问孙主任，我们培养会有哪些特色吗？新的一些特色。 就是因为双一流的这个要求是非常具体的，他而且要让你制定5年的这种怎么说你的这种改革方案。那么在这个改革方案里面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要与时俱进，要适应教育的新发展和业态发展的新需要，去调整你的整个的教学的思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确实也在做很大的调整啊，要培养出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专停并转一些专业。那么有些专业可能我们要停，有些专业我们要开，像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就是要开，因为社会需求量很大，缺口很大，就业的要求其实很急迫，那我们当然就要开。而有些专业可能在这些年来它可能就已经逐渐在示威，那我们可能就要停，可能要去改或者是转，这个其实就可能会形成我们在教学体系上的一些变化。 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趁着你还没醒来，我已悄悄地离开，迎着第一缕风，穿过最后的雾霭。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好